活力调频正在直播。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很高兴今天下午又如约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今天的我们这个活力榜的节目呢，可以说是一期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节目，尤其是对于一些喜欢电影的朋友来讲啊，相信好好听我们节目，好好来聊，哎，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今天呢，我们要跟您来分享一个电影的榜单，但是同时呢，它的专业性也非常的强。大家也同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打开一直播或者是打开微博，在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那今天呢，为什么这么鼓励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就是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对于电影方面非常的有研究啊，也是作为我们今天榜单的特约嘉宾，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榜单啊，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是毕业于纽约大学青年的电影配乐制作人何宽。何老师，欢迎宽哥。 啊，欢迎。大家好，大家好。 何老师是非常的谦虚啊。大家好，大家好。 就是我觉得做电影配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嘛。就它跟单独做音乐不一样，做音乐你没什么事儿，在那吃着吃着饭，有感情了你就直接可以写一首歌，对不对？但是电影配乐呢，你又要基于电影的剧情，然后你又要就是不能抢了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两难的一个活儿哈。 对，没错。因为正好我昨天正好跟一朋友还聊起来这个事情，我那个朋友也是自己没事会写一写歌，然后他又跟我讲说这个写歌呀其实情绪很重要。 对， 他说他有一段的时候这个情绪特别崩溃的时候就写了好多歌，现在就相当于在一个公司正常上班，就觉得写歌这种情绪好像是没有了。好像这种写歌哈，自己创作歌曲好像跟这种艺术创作更接近，而电影的配乐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工业化的这么一个流程。我不知道宽哥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是，没错。反正你要是作为一个作曲的人，你要是写自己的东西那真是无所谓，然后但是你一旦要跟电影有关系的话，就是一个各方面都要妥协的过程。所以电影配乐的话，你一定是以导演的故事为基准，所以任何的配乐都是以他的画面为第一服务，他的音乐性这是很次要的事情， 很次要的事情。 对，这在电影工业里边吧，就是他虽然说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他的艺术价值，在某一段时间内他会非常的辉煌，但是他其实现在整体看来，就是电影剧本和电影的画面要求你怎么样做，你就首先你要第一基准是要服务于他故事的画面。 对，你看写歌跟写诗差不多，但是配乐 有感而发。 对，就是一般都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情绪比较饱满的时候写歌。你看古代哪个诗人就心情特好也写吧，就是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写， 更多是比较惨的时候写 啊。对，一般只有惨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特别千古流传吧，算是。 对， 但电影配乐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刚才这个也说了，何老师也说了，说这个电影配乐呢，它要服务于这个电影啊。咱们今天就可以聊一聊具体说它服务于电影的哪些方面，场景啊，人物啊，还是说具体的情节啊，它肯定是要有作用的嘛，对吧？ 没错啊，正好呢，我们最近啊也有一部这个片子在热映，而且很多的朋友都去看了这部片子，也都有一些自己的评价。这部片子呢，就是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诺兰的片子。确实，作为当代非常优秀的一名导演，他所有的片子还都是有一种自己相对比较独特的个人化的风格的。但是，《敦刻尔克》这部片子呢，说到诺兰之外，除了是他导演之外，另外其实他电影配乐也是 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音乐家来担纲他的电影配乐的，就是汉斯季默。除了敦刻尔克之外，其实他优秀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熟悉电影的朋友肯定也对这位作曲家不会太陌生。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为您回顾一下作曲家汉斯季默他的几大电影配乐作品的排行榜。我们首先还是先来说敦刻尔克吧，因为是毕竟正在上映的片子，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刚看过，印象也比较深。其实我跟赵爽也是因为最近工作的关系，一直说想去看，但一直都没有去看。我知道何老师已经去看了敦刻尔克， 肯定是第一时间就去看， 第一时间就去看了。你先说啊，咱们不单说这个电影配乐的方面，对整部片子你整个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它其实是挺不一样的片子，因为诺兰他所有的片子其实都是一个还蛮有这个哲学跟虚幻在里边的。他会就是会讲很多基于我们生活之外的主题，但是这是他第一次拍一个比较历史的主题。所以他是基本上还原这段历史，所以他还是蛮不一样的吧。但是呢，他做到了诺兰的风格，然后他也大胆的在各方面其实也做了突破。但是单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我觉得首先他的音乐上就是很不一样的一次，就是他每一次其实都挺不一样，每一部片都很不一样。然后这一部也是，反正音乐也是完全跟他以前的那几部啊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他跟就是这个作曲人，他跟诺兰两个人都是蛮有突破性的人，他们都蛮希望在原有的领域之外呢，再往这个边缘上突破一下，看能不能有新的东西才能获得。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片子很不错，我就具体不讲是什么了，就是 没有太剧，不能太剧透， 不能太具体。但是其实那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他们撤退成功了。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就是你那个进电影院里面去观看那个节奏的情节哈，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次他们节奏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那么说到敦刻尔克这部电影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电影当中的原声的配乐啊，也是由何老师来推荐的。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配乐，完了我们就这段配乐啊，具体再请何老师为我们展开来讲这个电影配乐都有哪些门道。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关于敦刻尔克当中的一首电影配乐的作品。刚刚这个配乐啊，真是听的人不寒而栗啊！ 是是是， 这个情绪整个渲染的非常好，是来自于敦刻尔克电影当中的一首配乐作品，由汉斯季默来担纲作曲了。这也是何老师为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啊汉斯季默的作品，来给我们说一说。其实作为我们没有这些音乐专业方面知识的人啊，听这首曲子会觉得哎呀，这个情绪好像很不一样，但是具体好到底是好在哪儿？ 就是其实汉斯季默他早期的时候写过很多旋律性非常强的，他出道那会儿应该是90年代吧，快到00年那会儿，这儿他写过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比如说狮子王啊，角斗士啊，珍珠港，这些都是有很大的旋律性，然后气氛非常的宏伟，然后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你就知道这是珍珠港要轰炸，要胜利了。然后狮子王这边出一个新的王诞生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这次敦刻尔克这个配乐，就是你们能够听到那个秒针的声音，就 是滴答滴答的走，就是能够告诉你就是情况非常紧张，然后我没有什么旋律性，你听不到什么旋律，它基本上就是音色。所以他这次做的比较好的是，他把这个音乐他就突破了这个配乐的概念，就是说我不要一个旋律，我不要你悲伤的时候就是悲伤，我们俩接吻的时候就是愉快，就是那种浪漫的音乐，我们这回整体就把音乐作为一个声音嵌入到这个环境里边去。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你的身体其他部分可以感知到这个音乐是在慢慢慢慢的，就是在跟你一起有共鸣，有这个节奏跟你的其他器官一起震动，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他做的很不一样的那一点。 这个高级了，这真是高级了。因为在电影界哈，就有一些咱们说不太好的电影叫故事不够音乐来凑嘛，就是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了，好打情怀牌，我弄了一堆就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然后以画外音的形式啊，然后有这个画内有音源的形式啊等等吧，然后出现在各个角落，你就觉得这故事还没怎么样呢，一听音乐哎观众哭了，然后回头再说说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哈。但其实你细究起来，很多都是电影音乐在作祟，当然打引号的作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的起到了就是电影用它的电影语言去讲故事，而是用这个音乐去讲故事。 对， 但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段音乐里面，其实刚才这个何老师也说了哈，就是里面呢没有太多的怎么说，它不抢戏，就是它里面没有戏，但它有什么，它有渲染气氛的那个东西。这个就好比我觉得对我来说哈、就好比一个场景当中很安静，但是有那个树叶沙沙沙沙作响的那个声音是一样的，它有点类似音效的那种作用，甚至都不太类似音乐的那种作用。 对，它有大音细声的感觉，就是把这个东西扔到那个战场环境里边，用秒针的声音来提示你一下这个东西是情态很紧急，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 就是跟整个气氛完全是融为一体，而不是像他之前的这些作品啊，刚刚何老师讲的这个旋律性很强，不然你一听就是啊、是这首电影当中的曲子，而这首可能就不会旋律性这么强，这么容易被人记住。但是我们放到整个电影当中去看，它整个的这个声画关系是非常的协调的， 非常协调。 对， 所以这个还是玩的挺高级的，对吧？这个你想啊，战争音乐，我可能个人观点，我比较受不了什么样的跟战争有关的影片，就是还没怎么样呢，英雄还没死呢，啪，悲壮的音乐一起来。 对， 然后你听着音乐，因为我是对音乐特别敏感的一个人，就是我一听音乐哇哭了，回头一想电影讲的什么， 是吗？是的 回头电影讲什么我不记得了、为什么哭了不记得了，因为他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戏不够音乐来凑，这是很多电影会有一个手段。 对，这种感觉在美国其实已经他们已经做了十多二十年了，从那个黄金年代起，就是大家就是有了一定的法则，就是开心的时候怎么样，悲壮的时候怎么样。但是汉斯季默在这个片子里面，感觉他就是铁了心要，就是跟这个对跟这个传统叫个板，就是说你们觉得一直音乐要这个电影音乐的艺术要像九十年代那样跟这个电影平起平坐，我们的什么海上钢琴师啊，这样我们要产生一个伟大的电影的同时产生一部伟大的音乐。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电影它的工业各方面都很强大了，声音啊特效啊什么都做得很好，就是以前画面稍微简陋点的时候，音乐可以来就是来补充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就是各个工种都非常强大的时候，你音乐的这个功能性就要再做一个革新的考虑。我感觉汉斯季默就是在做这样的事儿，他就是说，那我们就不聊这个旋律了，我们就聊这个，我们的音色怎么样契合得更好？我怎么样把这个配乐的这个功能性再革新一下，让大家重新定义一下它，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高级了，这个确实很厉害了， 玩的高级。而且你仔细听，我觉得里面刚才还问了一下何老师，就是他除了这个用电子的一些东西之外，他还会有一些弦乐的声音， 对， 然后还会有一些吹奏乐的声音， 对 吧？ 有， 所以它里面是有情绪的。其实它不是典型的玩配乐玩节奏，你光用配乐，你用打击乐就好了呀，对吧？那打击乐给你紧迫感嘛，是吧？你节奏快一点就行了。 对， 但你看它里面还有很多抒情的东西，我觉得玩的比较高级。 对， 里面几声吧，弦乐。 对，就几声。我看了他的幕后的一个算是纪录片吧。他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小提琴手，他拿那个琴就像锯木头似的，就是反反复复的锯一个音。对。但是你在里边听到的就这感觉，当然这就没有什么演奏旋律性。但是就只是一种设计吧，我觉得。对，一种对。 就是你要真说呀，要跟影评人说，他也能说出来。就是你知道小提琴这种乐器，我觉得一般在影片当中出现，要不然他抒情，要不然就是表现内心当中的孤独。 对。 所以你看战场上那么多人，可是他是非常孤独的。 对啊，所以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往里边插它每一个这个音符啊都是有依据的。那说这个汉斯季默的这部作品啊，敦刻尔克，刚刚何老师为我们做介绍了，是一部突破自己，同时呢也是突破这个目前的电影工业当中的一些基本的法则的东西。那其实在之前的这么多年当中，也是他有过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代表作。那今天呢何老师也是特地啊为我们介绍了带来了几部啊之前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的配乐，我们也是通过今天啊我们榜单的形式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分享和回顾。第一个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作品叫《钢铁之躯》啊，这是汉斯季默应该是相对比较早期的一部作品。 嗯，2013年，反正4-5年以前了。 嗯， 四五年前。对， 但是你会感觉他的这个在这部作品创作当中啊，跟现在他的整个的理念呀，或者说作曲的方式，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吗？ 嗯，这部其实把它拎出来讲，是因为还蛮有意思的。它并不是它配乐里面最优秀的一部，它包括这个电影本身也不是很优秀，但是它的里面的作曲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嗯， 就是一般别人的很多动作片里吧，这种玄幻动作片里边都有很多打击乐的声音，你要通过这种就是打鼓的这种形式来让大家振奋起来。那个超人在天空中毁坏建筑物的时候，那你就要有一个非常这个有节奏性的非常气势宏大的那种像战争鼓的感觉。然后汉斯季默就是普通的配乐大概就是2到3个鼓。这个其实你到那个录音的这个工作室里边去看。他们实录的时候也就几个鼓，但是汉斯季默这次很不一样，他找了13台鼓手，围成了一个圈，然后他自己站在那个中间指挥，然后就让这13个在美国都很有名的鼓手让他们一块儿来打，所以这个气氛就感觉是非常环绕的。对，所以你整个人，反正当时我记得我还没有开始学习配乐，但是我先看了这部电影出来之后，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那个鼓声就是一直在我脑海里边蹦的，就是说我觉得，然后我就看了这个纪录片，我就觉得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其实在尝试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对对。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天我们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钢铁之躯》啊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片段，我们也是啊通过这个片段来回顾一下汉斯季默这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钢铁之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Not 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片段哈，《钢铁之躯》嗯，然后我们也一边看片段一边听了一下它的配乐。 对，刚刚这个放之前啊，何老师说了，这个他当中的这个鼓点是非常有讲究的，是13个有名的鼓手围成一圈，然后一起来击出一个音，嗯，然后所以大家听这个鼓点会有一种环绕立体声的效果。说实话啊，如果你不说这个的话，我听这首曲子或者是可能是在电影当中来听或者是单独来听的话，都肯定不会想到这一环节的， 嗯，不太明显， 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你确实说了之后细细的一听啊，确实好像跟其他的这个我们惯常听到的鼓点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如果做成这种环绕声的效果，现在的技术也非常的发达，他如果想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去完成这种环绕立体声的效果，应该也是可以的。他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在空间当中我要来这个实录这个音呢？ 因为实录出来的感觉吧，它就是会不一样的，它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嗯， 这种不确定因素和不完全合拍就会让你的东西感觉更自然， 哦， 就是其实如果你们在就是电影院里边听，但是感觉很好，但是听不出来它是13台鼓，但出来别人给你讲，然后你觉得OK 了，就是有这效果了，我觉得他就做到了， 嗯， 就因为他真正好的就是他做到了让你感受不出来， 嗯， 让因为你其实用你不用眼睛去感知的话，你只用耳朵跟其他那个器官的震动去感知的话， 嗯， 这种感觉是你没有办法表达的，你就只是会觉得它很好，很有气氛， 嗯， 所以你要是其实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做到把这个影院里边七个声道， 嗯， 全部就是放满鼓的声音，但是如果你用人工去合成的话，那效果总是会差一点，它就真正的完全模拟了一个环绕的效果， 嗯， 所以你在影院你坐在那儿，你会感觉这个鼓声是像一个圆环一样环着你来的， 嗯， 但是这种感觉如果你做成了人工的话，人工痕迹会很重，总有雕琢的感觉嘛， 嗯， 就会很感觉会不到位，感觉是， 对，我觉得那种实出来的它还会有一个环境声场在吧， 嗯， 就是说它还是会跟你用电脑拟音呐，啊，或者什么的做出来那种声场的效果也不大一样， 嗯嗯，对， 而且最主要你知道，说句题外话哈， 嗯，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日本电影，就日本的做的一些作品的打击乐的使用， 嗯， 就是日本很多作品给人感觉是那种小清新的， 嗯， 但是整部就是电影啊或者是作品啊下来之后，你会不记得它里面有多少打击乐，可是我觉得日本的所有的这种作曲家，交响乐也好啊，这种作曲家他很擅长用打击乐来去营造那种心理上面的那种波动， 嗯，是日本其实在这块做的挺好的，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很发达的动漫和电影产业嘛， 嗯， 所以像配乐这种比较后端的产业它就会被带动起来， 嗯， 我记得前年有一部叫《大鱼海棠》的动画片， 嗯， 那部动画片就请了日本人， 嗯， 然后那个作曲家叫吉田杰，他就很擅长做打击乐， 嗯， 他做很多打击乐的专辑， 嗯， 就是那种有那种日本像跳大神一样的，就是很鬼怪啊，百鬼夜行之类的， 嗯， 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嗯，所以这个打击乐挺有意思的哈， 嗯， 打到人心里面去了。 没错啊，这部《钢铁之躯》啊，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啊，像刚刚何老师跟我们介绍的他的这个关于打击乐的使用，它关于这个鼓点的在音乐当中的使用啊，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确实从它的整个的这个编排上啊，追求一个在这个整个的环境当中的实录，确实也是显示了汉斯季默这位作曲家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非常非常这种专注啊，为了这一个音就要请13个人，他自己站中间， 嗯， 啊，他自己还要听半天，完了最后砰录上这个音 OK 就这样，嗯， 这是大家吗， 就是，这就是大家，这就是大家， 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这个电影拍完之后三年之后不是拍了蝙蝠侠大战超人嘛， 嗯， 所以那个片子他就继续去做了这个超人的部分的音乐，然后把蝙蝠侠的音乐给了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 嗯， 是一个 DJ， 嗯， 他来做了就是蝙蝠侠部分的音乐，然后那个人他也很有名，他叫 Junkie XL， 嗯， 是一个荷兰人， 嗯， 然后呢他做的另外一部作品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叫疯狂麦克斯，对，他俩就做了合作，然后他继续把超人这部分音乐给拎过来， 嗯， 然后那个人写蝙蝠侠的音乐，然后还写了神奇女侠的，所以说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是比较善于突破的人嘛， 嗯， 所以就是值得提一提，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 嗯，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些就是电影当中的配乐哈， 嗯， 尤其是这位配乐大家叫汉斯季默，然后他有很多作品， 嗯， 也许呢您对他的人

段一开始呢，就给大家伙放了一部电影的片段哈。 是来自于《黑暗骑士》啊这部影片当中的电影的配乐。那今天呢，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汉斯季默大神啊，这位作曲家他在电影配乐当中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纽约大学的毕业生，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电影配乐创作者何宽何老师，欢迎何老师，再次欢迎， 谢谢，赶紧到这来。 上半段呢，已经是跟我们分享了两部啊，一部是正在热映的《敦刻尔克》，另外一部呢是《钢铁之躯》的配乐。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配乐呢，是来自于《黑暗骑士》啊，同样是跟诺兰导演合作的一部片子，而且这部片子不管是从它的这个票房上，还是从它的口碑上，可以说是兼具了商业性与艺术性的一部作品啊。刚刚这个配乐我在听的时候，确实也是感觉这还是一部相对啊，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关于这种商业电影的一种配乐的方式。 没错，它就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配乐，但是它把它拎出来讲，是因为它首先这个电影本身非常成功。它就是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商业片，它在那个各种历史榜单里面都能够挤进前五。所以是一个很厉害的，它曾经有一阵子都很威胁到教父的地位。就是到了这种地步。但是它的音乐是怎么说呢，就是相信如果现在有开车的朋友在听这个音乐，一般都是很热血沸腾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说他们开车的时候就喜欢放这个，放的这段呢，想象着自己开着蝙蝠车，然后再再做一些非常有英雄举动的事情，就是它这个主题性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你能听到，其实就是几个简单的音符，它也没怎么变，但是这个节奏性跟这个设计啊，就感觉有一种很苍凉的英雄感。就因为诺兰是从这部电影开始设计那种黑暗英雄。就是一个英雄，他有他自己很不为人知的黑暗的一面。就不像他在那之前，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大多数都是比较伟光正的，超人像这样很阳光的。所以蝙蝠侠在2008年第一次出来拍《黑暗骑士》的时候，他这个主题的设计啊，就是非常的苍凉的。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商业作品，但是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在这种反英雄的主题上，然后跟这个如何去简化这个音乐的影响性上，就是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端倪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值得一说的一个配乐。 其实我们现在觉得他的配乐的风格跟很多咱们说的类似这种有一点暗黑题材的好莱坞大片的感觉都有点像，是不是？ 没错， 是一部引领潮流之作。 对，从他那之后吧，就很多电影就开始走这样的风格。但是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开始，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有很多传统的人，就是美国好莱坞那边传统作曲的那些人呢，很多就非常讨厌他，他们把他说成了一个罐头音乐制作人，就是他这音乐吧，你放到哪儿 都可以 、但是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他就比较受诟病了，就是说他把配乐艺术吧，直接从一个像90年代那样白雪公主啊什么什么狮子王那样的神坛的地方，星球大战七部曲，从那个神坛上给拉下来了，就是说配乐就变成了可以像罐头一样批量生产，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被人这样慢慢就开始这样说了。 哎，那我特别想知道，其实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诟病的这些人啊，他们这个诟病的点啊也是不无道理的，好像确实我们确实想一下情况，确实好像是在这么发展，那你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他其实影响到的只是商业片而已，就是你看现在其实电影除了这种英雄题材的片子，你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就是汉斯季默他自己其实做加勒比海盗他也把主题性给照顾到了。对，然后他自己其实写很多其他类型的片子的时候，他是可以照顾到这种情绪的。他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就是说这个商业英雄的片子的时候咱们可以这么做，就是说你未必说是非要把旋律性非常强然后抢了戏。我相信很多就是合作过的很多导演他们是不喜欢即兴音乐太过于抢戏的。对，当然呢，那帮人呢，就是那帮很传统那帮人，其实也就见证一个时代规律的逝去嘛。就是那个时候的电影已经不可能像就是现在的电影就不可能像那个时候那样了。就很多工业方面是很欠缺的，现在是非常齐全的，你电影在里边电影音乐想要作为它的一部分就得找它的题材。对对对。 不过说起来还真是刚才还私底下跟这个何老师聊过哈，就像地球神奇的一天其实这个是一个纪录片嘛，但是当时他们是委托给了中国的音乐人来做。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对电影音乐的重视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哎咱们 打个电话说见个面吧、 嗯、 你们是做这个音乐的、 嗯、 他们来了谁呢？就整个这个电影制片方还有他们整个的这个制作方的所有的大头，就按咱们来说大头、 嗯、 来了七个还是来了多少个、 嗯、 一个团队来了、 嗯、 就为了来中国去跟这个做这个音乐的音乐人去见一面， 是， 然后去看一下，然后咱们这边也是把好多那种院团的管弦乐的呀、 嗯、 吹奏乐的那种顶级的人拿出来了、 嗯、 然后他们一看，哎，好像还真的是不输这种好莱坞的制作水准、 嗯、 只不过他们变成了一个工业，他们很快，你天天干这事儿， 是， 但咱们这边是偶尔干一下吧， 偶尔干一下、 哎、但是其实水准是不差的，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就虽然说已经变成罐头音乐了或者什么的，但他们对配乐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视、 嗯、 都说音乐人说都傻了，没想到说来了七八个大头 都来了， 然后当时都傻了，说哎，这是什么职位，拿英语一翻译一看都是什么 是 什么总制片啊之类的、嗯、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来了， 这还其实挺开心的，就是因为国内这两年真是开始有这种比较重视这个音这个配乐艺术的这个趋势了。 嗯， 最近上的《战狼》， 嗯， 他就是找的是这个吴京，他就找的是这个在国外找的一个作曲家， 嗯， 好莱坞的作曲家写的。他写过一部作品，可能你们都应该知道，就是汤姆·克鲁斯在2013年演的一部叫《一落战境》的， 嗯， 那部片子就是那个人写的，就是他在好莱坞可以抓到很多这样的人嘛，所以就请过来就写，就是感觉到慢慢的开始已经重视了。 嗯， 对对对， 就不是没什么事儿拿大鼓打几个鼓点儿，然后 对对对 噼里啪啦在竹子里面飞一通就完事儿了。 对，因为我个人的感觉也确实是这样。我之前呢跟好多这个电影从业方面的朋友跟他们聊，他们就说你这个电影啊，你要作为一项工业来看的话，其实在之前国内很多的不管是从业者还是观众朋友对电影的他们的理解有一些偏差点在哪儿，就是他们会觉得画面比声音重要很多。 嗯， 但其实你要是真的把电影作为一项工业成熟的工业来看待的话，其实声画是同等重要的位置， 嗯， 并不是说你画面我就进电影院观看你的这个画面怎么样，而不管声音是怎么样的。 嗯， 其实电影院的效果是一种全方位的效果。 对， 其实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在近几年有很多这种杜比音效出现啊，现在有很多的电影的发烧友要看一部片子一定要去杜比音效厅来看，其他的影厅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也是能够看出大家都在慢慢的重视这方面。 对对对， 嗯， 挺好的。 所以刚才又介绍了一部哈，叫做黑暗骑士。 嗯， 那么下一部呢， 嗯， 我们就为大家伙带来的是星际穿越。 哎，这也是来自诺兰导演的一部是被很多人捧为神作的星际穿越。同样呢，和他合作的作曲家也是汉斯季默，我们也是来通过一小段片段来回顾一下星际穿越当中的电影配乐。 这部影片当时我记得看了好长时间啊， 三个小时， 坐得我腰都痛了呀， 特别久，印象非常深。 对，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其实整个电影挺安静的，嗯，我们静静听一下它的音乐。 啊，这部这个配乐的响起，应该是他们已经到了太空的时候啊。 嗯， 其实应该找那个在玉米地里边开车的那个， 哦， 这个音乐的名字就叫玉米地。 哦， 对。 听的还是挺过瘾的哈。 嗯，反正我记得当时看三个多小时 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渲染出来的那种氛围，那种环境， 尤其是在太空当中啊，一种特别特别，很有一些迷幻，但同时也是非常的疏离的这种感觉的音乐，啊， 咱们听到的这个声儿其实是比较飘渺、比较宗教的，就是因为他用的是管风琴，就是教堂里边那种，就是你摁一个键可以发出非常大的声音，整个建筑都发出声音的， 就是特别大的那种琴管那种。 对对对，因为诺兰导演的这部题材，它其实非常宗教化，就是他讲了很多很神学的这个题材在里边，包括这个命运呐、然后这个时空穿越啊，然后探索未知啊、神啊什么的，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他就会不可避免的就要用到这种宗教性的很强的乐器，所以他就专门去了教堂。我也看过他的幕后制作的片子，他们是专门去了教堂，找了一个管风琴师，在那边实录的这个声儿，所以这个音乐就你们也听到，这个音乐也几乎旋律性很弱，它就是一些反反复复重复的，大概3到4个音符吧，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重复，然后就会给你一种非常有这个命运轮回的感觉，然后很无力。反正很多人听完就会觉得很无力感，就是人和宇宙相比的这种渺小吧，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有种神秘感是吧？ 是， 很神秘，既神秘又无力的感觉。 对 啊，那刚刚呢，这个其实宽哥还给我们讲，这部作品也是，他的创作也是借鉴了另外一部作品。 其实要说借鉴的话，就是因为他这种风格就是反反复复重复，不是之前提到被很多传统人诟病嘛，就是说你写的太简单了，甚至还有业内人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话我听起来其实挺酸的，就是说这个汉斯季默只会什么呢，只会在他的键盘里边按和弦，十秒钟换一个和弦，十秒钟换一个和弦，说你换完之后你下边就有人给你弄了，但是这个其实在那个比较严肃的音乐界其实他是有这个来源的，就像星球大战，它是比如说借鉴了比如说贝多芬啊这种传统交响作曲家传承下来的旋律性和宏伟的气势，其实汉斯季默他也有他的这个传承，他这个传承的人叫做菲利普格拉斯，他是简约派的音乐的作曲人，简约派就是说很简单，就是我的音乐就是三个音符，反反复复反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看似没有技巧感，但是你敢这么做就非常有技巧感，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到时候听一段这个菲利普格拉斯的音乐，你就知道和这个星际穿越有很相似的地方。 哎，我们正好呢，今天也是按照这个何老师的要求，我们事先为大家准备一段，我们来听一下和刚刚那段星际穿越的这个作品相比啊，能不能听出汉斯季默他的这种传承的属性在里面。确实还是非常有很相似的地方的， 就是里面有那种重复的旋律， 其实重复这个东西在音乐室里面是非常必要的，你因为你有重复，所以从单个上来看你很无聊，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就像建筑物是要有节奏，然后你画的画你写的文字都是要有节奏，都是重复是非常必要的，对， 你看人家主题变奏曲，一个主题给你变出100， 对对对， 你还说没有变奏出好多，这个都很好听啊，对吧，它也有主题旋律是吧，确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啊， 对，这当中呢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最后一部这个关于汉斯季默的作品呢，就是《盗梦空间》，同样也是跟诺兰导演合作的一部，当时也是被很多朋友奉为这个烧脑的神作啊。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配乐，但其实呢，这个配乐跟之前几部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演奏会的版本啊，因为这部片子它的音乐可能是这个太出彩了，所以还是把它专门制作成了一场这个演奏会，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电影配乐在演奏会当中展现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来自于《盗梦空间》当中的一首配乐作品的一个演奏会的版本，也是由汉斯季默本人亲自来进行演奏的。那么其实啊，我们今天排的这个榜单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除了《钢铁之躯》以外，《黑暗骑士》啊，《敦刻尔克》啊，《星际穿越》还有《盗梦空间》，其实全是汉斯季默和诺兰导演的合作啊。其实我们如果是有新的朋友仔细观察一下，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一个导演他和他负责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往往是一种非常长期而且亲密的合作的关系啊，比如说像也是今年这个奥斯卡的热门的影片《爱乐之城》啊，查德勒导演和他的这位年轻的作曲家搭档，应该已经搭档了两部电影了。 对对对，两到三部。 之前的一部是《爆裂鼓手》，应该也是他们两个的合作。那在这个作曲家和电影导演之间啊，这种长期合作的关系是不是在这个电影工业上来讲还是比较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的？这样 对，非常常见。比如说像宫崎骏跟久石让， 对， 就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他应该说导演找了这个人之后，觉得他能胜任，那下一次就方便，我就找他就可以了。 嗯， 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但是作曲家之间其实也会就是慢慢的，他们也会发展这个工业体系吧。 嗯， 汉斯季默其实他。就因为美国和就日本啊，就是欧美这种电影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作曲人，像《指环王》三部曲， 嗯， 对，然后像那个《海上钢琴师》，包括去年那个昆汀的片子《八个人》的那个拿了最佳奥斯卡配乐的莫里康内，他们其实都是很优秀的作曲人。但是季默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制造了一个工业， 嗯， 他现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他的这个工作室啊成立了公司，然后他雇了一批。他是超一线，他雇一批一线的人给他打工，他接片子，然后分给他们做，所以他就培养出了一个现在在我们国内也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人，他叫拉明贾瓦迪。 拉明贾瓦迪， 对对对，他呢是个伊朗人，他是汉斯季默公司培养出来的徒弟，以前是助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自己出来做片子。他做过一部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权力的游戏》。 哦， 对对对。 他是 片头曲，大家都知道嘛。 哦，《权力游戏》当中的片头曲是他作曲的。 开 花结果，开枝散叶哈。那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咱们放出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 哎，我们来看一下汉斯季默的电影作曲的排行榜。活力榜之神作背后的男人，汉斯季默大神电影配乐作品排行榜，第五名《钢铁之躯》。You believe your son is safe?第四名，敦刻尔克。第三名，黑暗骑士。第二名，星际穿越。梦空间。 们再次感谢何老师做客今天节目哈、啊，给我们讲了讲这电影配乐幕后的故事， 帮助非常的大啊！相信大家以后在看电影的时候，对于配乐方面的理解啊，看过听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相信会多很多。 好了，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乐乐， 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拜拜。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我的心深深浅浅。